我愿意跟你立下契约，成为魔法少女。 我愿要你永远逃脱和你要的记忆，也不想要我不知你发现你不到想站好半枪打比热闹，你半夜睡不着发信息说想我就被情感动打，谁知道你懒得对女孩都这样，早把你看清该多好。煽情的不可靠，真心又值多少，轻易的不可打扰。我要我的立场，我一样高智商，女孩真是可救药。我愿要离开，愿逃脱和你要的记忆，也不想要我不信你发现你听不到想站好半枪打比热闹。我愿要离开，愿逃脱和你要的记忆，也不想要站好半枪打比热闹。你半夜睡不着发信息说想我就被情感动，谁知道你懒得对女孩都这样，早把你看清该多好。煽情的不可靠，真心又值多少，情侣不该等着打扰。我要我的立场，我一样高智商，女孩真是可救药。我愿要你愿逃脱和你要的记忆，也不想要我不知你发现你听不到想站好半枪打比热闹。我愿要你愿逃脱和你要的记忆，也不想要我不知你发现你听不到想站好半枪打热闹。如果我一要离开，要逃脱和你要的记忆，也不想要我的心里发现你听不到想站好半枪打比热闹。如果我一要离开，要逃脱和你要的记忆，也不想要想着好半枪打比热闹。 记得的只有我一个人吗？